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23集。六年前退圈时，微信还不流行，再回来便发现沟通工具已经有变化了。左然脑袋好用，十位数字记得分毫不差，加上了何修义，而后好整以暇地在默认分组中找到了刚加的人，用修长的手指打开了右上角菜单，点开备注，看了眼何修义，缓缓地敲下了两个字，修义。去掉了姓，显得好怪，仿佛十分亲密似的。正常来讲呢，难道不应该是何修义吗？接着左然又不紧不慢地点开分组，何修义一直默默地看着。左然的分组十分的正统，一个同学，一个同事，一个家人，一个朋友。左然漂亮的手指优雅地在几个分组上来回划了一下，最后指尖一点，将何修义移至分组家人。手机一闪，提示跳出移动好友分组成功。 左老师，分错了吧，应该是同事分组，您点成了家人分组。 左然抬起眼睛，嘴角似有若无地荡开了一点。 没错。 啊？ 同事里面有好几百人，找不到的。最近可能会经常联系你，暂时放在家人这边，一目了然。 哦。 而且宋志是沈岩的家人。没错。 嗯。 何修义觉得，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自从以正式演员的身份加入剧组后，左然便会偶尔在戏外以沈岩的身份调戏一下自己，仿佛自己依然还是对方最亲密的爱人。比如之前那个郎君叫你去排练了，这种 cosplay 也许是演员之间很常见的玩笑，也可能可以帮助左然酝酿角色间的感情，可一次一次的突如其来猝不及防，总让自己面红耳赤的。见何修义有些别扭，左然转移话题，平静地递给何修义一瓶冰镇的矿泉水。 去雾买的。 哦，好，谢谢。 折腾了半天，又热又渴，何修义接过了矿泉水，拧开瓶盖，却因为太用力了，一把将瓶盖下面的塑料环也扯了下来。在随后的十分钟内，一瓶冰镇矿泉水渐渐见底了。何修义在副导演叫他去拍单人独白时又灌了两口，将瓶子里的水彻底地倒进胃里。左然要去扔掉自己那瓶东西，就顺便对何修义说， 去吧，我帮你扔。 啊，麻烦您了。 何修义将空瓶还有瓶盖交给了左然，又在左然转身后突然补了句， 等等。 嗯？ 左然捏起了那个被扯下来的原本套在瓶盖上的塑料圆环，递给左然。 还有这个。 左然的眸子盯着塑料圆环看了几秒， 嗯， 伸手接了过来。何修义又道谢，急急忙忙地走向了李朝隐。内心独白并不轻松，何修义整整拍了一个小时，当他再次走回休息间后，却惊讶地发现左然正在发呆。左然坐在沙发上，将一个矿泉水水瓶瓶盖下面的塑料圆环套在自己的无名指上，呆呆地盯着看。 左老师。 左然这才意识到房间有人。 你来了。 左然把塑料环摘了下来，没事似的将翘起的一条长腿放下， 长身站起，平静地走出了休息间。 坐营地毯是等我独白等得太无聊了吧？ 他急忙叫索然回到片场，完成了当天剩余的戏份。在沈家大屋片场的最后一天，李朝隐重新拍摄了沈松二人分道扬镳那段剧情。家中又出变故，为了履行责任，宋智决定回老家，永远都不再见沈岩。宋智前往沈家大屋告别那晚，大雨滂沱，虽然撑了伞，甚至还穿上了雨靴，水珠却依然不住地打落在他身上、头上，令他分外狼狈。借着脸上雨水，宋智偷偷地哭，耳边水声阵阵，宋智宛如正在大海中，海水原本清澈见底，突然一记重矛抛下，瞬间掀起了一阵泥沙，将水搅得浑浊一片，也令宋智整个人都被肮脏的东西包裹住了。李朝隐和凯文没有拍摄何秀一的表情，而是将摄影机置于地面上方10公分处，一直跟着何秀一的雨靴前进。在压抑的氛围中，只有脚步一步一步地迈着。观众们都知道，在不远处等待二人的将是什么样的故事。何秀一脚下踉踉跄跄的，好像每走一步都要耗尽他的力气。最终，沈家大屋还是出现在了眼前。何秀义站在大门前，在敲门前，何秀义抬头看了看天空。在新的一镜中，终于有摄影机拍摄他的侧脸了。何秀义凝望着高处，仿佛那黑黑的天幕当中正栖息着群神。在沈岩与宋智对于未来充满期盼时，那些神明却早已知晓二人的命运。这个动作是何秀义临时起意加进去的。何秀义还记得不久之前母亲去世那天的天气是上海十分少有的雨夹雪。当时何秀义想到了6年前自己志得意满地向母亲报喜的情景，便抬头看了看雨雪来的地方，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表面上人人都很清楚的浅显道理，那美好的日子也许是有着尽头的。见李朝隐并未喊停，何秀义抬手敲了敲大门，仿佛正在亲手推开那任性的厄运之门。厄运这个东西实在很像是调皮的幼童，总是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还往往戴着名为希望的面具。沾着湿气的门扉发出了吱呀一声，充盈于晚风中的潮气灌进了房间。左然笑着说了一句， 好冷好冷。 而后握住何秀义的手腕让他进屋，何秀义按照李朝隐导演的指示坚定地站在了门边。门口是一些导演钟爱的上演冲突的场所，门的两边通常总是有一方在接受，一方在拒绝。比较经典的便是曾被提名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幽灵世界》。何秀义盯住了左然，仿佛要把沈岩的一切都记在脑海，半晌之后才开口：沈岩，我要回村子了。 啊，好啊。 沈岩此时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但却拼命的挣扎，拒绝去接受他。我要回村子了，再不出来了。随着宋智讲述原因，两人间爆发了整部电影最激烈的矛盾。何秀义不停地强调分道扬镳，形同陌路，并眼睁睁地看着左人眼中的火焰慢慢地熄灭，变得心如死灰，这让他感到了心悸。接着便是那一耳光的戏，何秀义退后一步，但是仍然在屋檐下。何秀义的桃花眼中不再有光彩了，脖子上的青筋骨脊一跳一跳，注视着前面的左然。 对不起，对不起。 左然上前一步，低头看着轻移开了视线的何秀义，闭了闭眼睛。片刻之后，下定决心似的又睁开了。 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滚。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遗体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感谢您的收听。